复合带污染物容易在此聚集，所以呢形成了这次的污染。那么现在呢，这个本市受高压的控制，扩散条件已经转好了，所以呢再一次预告，今天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15到45微克之间，空气质量为二级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3号，星期二，农历2月1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偏北风比较明显，气温比昨天有明显的下跌。那么请您及时添衣保暖，北部地区还有弱降水，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北部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偏北风3-4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1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4度。最近两天呢都有降水天，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3，就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东部城区京通快速双桥到四惠东的进城方向，南部城区蔡胡营南路双方向，西部城区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一线闽庄路进城方向，北部城区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进城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高速方面，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城高速五环到四环，机场高速温榆桥到望京南，目前进京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多面的北京城，北京已有3000多年的建城历史，而一代代学者也致力于北京城市史研究。北京城市史系列首批图书今年由北京出版社推出，这套研究专著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新的视角和故事？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读懂北京城市发展史。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北京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首都的呢？ A. 辽代，B. 金代， C. 元代。 哎，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通过几周的节目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北京城市史这样一套系列的丛书。我们每周会在周一或者是周二啊播出这个系列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是开篇的第一篇节目。那么要因为出了这样的一套丛书叫北京城市史哈。那么您知道北京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首都的吗？辽代、金代还是元代呢？如果各位朋友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文坛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雷达，就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雷达。本周一，雷达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雷达原名雷达学， 1943年出生于甘肃天水，他著有《民族灵魂的重铸》《当前文学症候分析》等多部论作。他的评论从时代的生活和心灵的实际出发，富有现实和生活的气息，因此业内称他是经得起批评的评论家。近年来，雷达在《文艺报》开设了雷达观潮专栏，这些文章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的《雷达观潮》一书，这也是雷达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再来关注一块珍贵的木匾，最近四川宜宾市李庄古镇发现了一块记载了抗战时期同济大学内迁李庄史料的木匾，目前这块木匾已经收藏到了宜宾市博物院。这块匾题刻于1945年，木匾的木料是楠木，整块木匾采用楷书雕刻并烫金，共计18列，全匾共计384字。木匾的文字是著名的教育家，先后历任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同济大学校长等职务的徐颂明所撰写的，那么又为著名的高级工程师、教育家祝元清所书，足见这块木匾的历史分量之重。来关注展览，今年是我国近代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张伯驹纪念展昨天在故宫武英殿开展，李白的真迹、上阳台帖、唐寅绘画、王蜀公祭图等33件套珍品悉数亮相，这些珍品都是民间收藏第一人张伯驹购藏并捐赠给国家的，展期将持续到5月6号。由颐和园管理处与苏州玉韵春秋玉雕工作室合作举办的青铜化玉及古融金特展昨天在德和园办戏楼开幕。玉韵春秋玉雕工作室创办人马宏伟是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玉雕技艺的传承人，也是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海派玉雕的特级大师，被誉为当代玉雕青铜器艺术第一人。这次展览展出了马宏伟70件套玉雕作品，颐和园管理处收藏的一级文物西周时期的侧方鼎也同时展出，展览持续到5月10号。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的特殊献礼，《悲鸿生命之古代名作87神仙卷真迹》日前首次全卷展出。这幅画属于卷本白描人物画卷，长2米92，画面主体有87位道教人物的白描画像。画作的真迹之前从来没有完整展出过。需要提醒您，今天是真迹展出的最后一天，由于展出时间较短，央美美术馆也延长了开馆时间，从上午9点半到晚上7点，感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今年是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楚雄自治州60周年成就展昨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展，并持续到本月8号。楚雄素有东方人类故乡、世界恐龙之乡的称号，也是我国彝族主要的聚居地。展览通过图文和实物展现楚雄40年来的历史性变革，包括彝族服装服饰精品展、彝族特色民族文艺展演在内的多项活动也将陆续和大家在北京见面。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印度的泰姬陵也开始限时游览了。泰姬陵呢，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皇帝贾沙汗，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皇帝沙贾汗为爱妃泰姬马哈尔修建的白色大理石陵墓，是印度最具知名度的地标建筑。作为爱情的象征，它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游客。鉴于逗留游客数量过多带来的问题，印度考古局发布公告称，从4月份开始，所有的游客购票游览泰姬陵一次最多逗留3个小时。如果想要逗留更多的时间，需要再付费。现阶段泰姬陵的门票单价，除了印度游客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员国的游客，其他国家和地区游客都是1000卢比，约合96元人民币。很多地方都在禁止吸烟，但是您听说过吸烟之后禁止做的事情吗？日本奈良县的生居市宣布，从4月份开始，吸烟后45分钟之内禁止搭乘市政厅电梯。 据报道，升居市市政厅张贴的海报说，一个人在室外吸烟后进入室内需要45分钟才能使呼出的有害物质浓度回到吸烟前水平。海报建议吸烟者在吸烟后迎风而立，深呼吸一会儿再回到室内。目前还不清楚违反规定者将受到何种处罚。如果您喜欢看电视剧，下面这份工作可能会适合您。美国视频点播公司奈飞的网站近日发布消息，寻找刷剧爱好者，刷剧写点评。这一岗位的正式头衔是编辑分析师。网站说，编辑分析师的职责是观看、研究、点评、贴标签、加注并分析电影和电视作品，要求应聘者热爱影视作品，关注细节，点评分析作品时能够保持客观并富有建设性，熟悉各种发布工具。此外，应聘者必须精通日语，不过网站并没有提到薪酬。应聘的时候，如果面试官是机器人，会影响您吗？俄罗斯圣彼得堡一家初创企业日前推出了用于机构招聘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名叫 Vela。 它不仅能从招聘网站筛选求职者简历，还能通过视频或语音电话同时面试多达几百名求职者。 Vela 有着类似人类女性的外貌，它结合了谷歌、亚马逊、微软和一家俄罗斯搜索引擎的语音识别技术，拥有庞大的词库。 Vela 可用于加快对办事员、服务员、建筑工人等蓝领职位的审查，不过它不能正式雇佣或解聘任何人。都知道肥胖不利于健康，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儿时肥胖会对身体产生持续影响，增加长大后的患癌几率。研究人员发现，肥胖会增加年轻成年人患多种肿瘤的几率。年轻时身高体重指数超过30，未来患侵袭性恶性肿瘤的几率会更高，而且儿时肥胖的人即使后来减肥成功，这种患癌的风险仍然会存在。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铁路方面，北京铁路局近日增开北京去往西安、济南、齐齐哈尔等方向的旅客列车，同时利用既有高铁网络增开短途高铁列车，方便京津冀地区旅客出行。4月4号到7号，北京西站到西安北站间增开高4017次、高4019次列车。4月5号到8号，北京站到齐齐哈尔南站间增开动4607次列车。4月11号到5月10号，北京南站到济南西站间增开高4287次列车。具体车次和购票信息，您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来查询。老年朋友请注意了，解放军总医院，也就是301医院门诊楼8层 C 区的810诊室，正举办老年防跌倒多学科专家门诊体验活动。内容包括体验老年人跌倒风险测评，参观老年防跌倒多学科联合专家门诊等。跌倒已经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的首要原因，为此医院还开设了老年防跌倒护理门诊。患者挂号后，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时间请护理专家进行评估指导。这个活动将持续到明天。接下来为您介绍一部今天即将开播的新剧《金牌投资人》，今天晚上在湖南卫视播出。这部电视剧可以说算得上国内版的《华尔街之狼》，由去年在新版《射雕英雄传》中饰演郭靖的新人演员杨旭文担纲主演。剧中草根出身的投资人方玉斌凭借过人的专业能力，在金融行业中拼搏奋进，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是荣鼎资本上海分部的投资副总监了。商战故事裹着爱情的复线进展，希望不要成为一部伪职场剧才好。再来关注即将上映的电影，由宋阳、姜武、袁文康、谭卓领衔主演的犯罪剧情片《爆裂无声》将于4月4号清明档全国上映。目前影片已经开启了全国路演，片中多次出现的奥特曼面具更是莫名圈粉。 由亚历克斯·加兰执导，娜塔莉·波特曼和詹妮弗·里等领衔主演的新科幻经典大片《湮灭》即将于4月13号在全国上映。《湮灭》改编自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遗落的南境湮灭》，故事由三年前莫名出现在美国领土内的一块被简易隔离的 X 区域展开。作为一部好莱坞科幻惊悚大片，《湮灭》试图打破观众对性别的认知偏见，这也是它被海外影评人誉为新科幻经典的重要原因之一。戏剧《恒星》今天起在蓬蒿剧场上演，这是一部引领观众认识自闭症群体的公益戏剧作品。母亲去世，妹妹回家处理完事情之后，原本想速速离开，却阴差阳错地和患有自闭症的哥哥一起生活了一周。妹妹把童年的阴霾和青春期的不快全都抛给了哥哥，可这个哥哥还是漠不关心。直到有一天，妹妹才发现，相比于自己的暗淡，哥哥是一颗纯净的、闪耀着永恒光芒的恒星。本轮演出持续到4月7号，演出的时间是晚上7点半。 多面的北京城，北京已有3000多年的建城历史，而一代代学者也致力于北京城市史研究。北京城市史系列首批图书今年由北京出版社推出，这套研究专著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新的视角和故事？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读懂北京城市发展史。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北京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首都的呢？ A. 辽代，B. 金代， C. 元代。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声名远播的他，千年前叫做蓟城幽州， 缺水的它曾是一座因水而建、因水而生的古都。 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它，也曾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换个视角看北京。 北京出版集团重磅推出《北京城市史》，横向解析北京城， 与历史重逢，和变迁同行。 八位学者为您讲述多面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北京是什么？它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尽相同，但这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城市，更了解它的历史是贴近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之一。今年初，北京城市史系列的第一批图书由北京出版社推出了，一群学者历时10多年才出版了这套研究专著。它会从哪些新颖的角度为北京这座城市画像？古人在北京曾经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北京的发展变迁中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的几周，我们将陆续邀请这套专著的作者、相关的研究人员做客城市文化范儿，一起与历史重逢和变迁同行，为您讲述多面的北京城。今天呢，是我们开篇的第一集，要跟您聊聊北京是如何发展而来的。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呢，比较多的会安排在每周一和或者是周二播出。来，接下来呢，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城市史丛书的主编，北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尹军科。尹先生您好。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候一下，尹先生。哎，来，您好，尹先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我听不清楚您说。 啊，现在听清楚了吗？尹先生您好。哎，欢迎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还有本套丛书《环境交通》一卷的作者，北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孙东虎。孙老师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孙先生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来过好几次来聊了。那么我们经常说呢，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研究北京城市历史的学者以及著作呢也是不少，所以呢，尹先生来先跟我们说一说，当时为什么要牵头做这样一套丛书，要做这样一个专著呢？来，尹先生跟我们来聊一聊，可以说了。来，有请。 我叫聂军科， 这个有关北京城市史的研究和这方面的著作呢，这个在这套书出版之前已经有一些成果出来了啊。但是以前搞的北京城市史呢，都是按照朝代来划分的啊，你说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啊、辽金元时期、明清时期啊，以及民国年间，都是按照这个时间先后来分段，哎，来划分的。后来我就想呢，能不能搞一套北京城市发展史，不完全按照这个朝代来划分， 嗯， 啊，按照这个城市的，你比如说城市建设啊、城市发展、城市管理啊、城市生活啊，以及与这个城市建设有关的一些方面的问题，哎，来设卷，来进一步的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史。 嗯， 这样的话呢，就会把北京城市发展史呢，像就搞得更深透，啊，更深入。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这套书哈， 给那个原来的设想呢，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嗯嗯，那您觉得这套书和其他写北京史的书相比，最大的特点或者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来。 我听不清楚你的话。 老先生这个耳朵不是太好啊。来，我们一块儿来问孙先生，是什么时候介入这本书的？ 啊，这个时间就很久了。那个时候我还没到北京社科院呢，啊，尹老师呢在申请这个北京市的大概是十五规划的课题的时候，就已经把我列进去了啊。就是我们当时呢，就是参与了这个这套丛书的这个写作啊。这个过程呢，就是历时就很长了啊。您刚才讲到说这套书和其他北京史的书相比啊，我们最大的特点啊，或者是有什么不同是什么呢？这个呢，其实刚才尹老师也多少已经涉及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以往看到的东西，关于这个城市史的，它习惯于就是按照朝代啊来这个划分，比如说某一个人，你做汉唐的， 嗯， 他做这个辽金的啊，后边呢元明清，就是我们这各是一个人呢把它完成， 嗯， 但是我们这个呢，就是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按照影响我们这个城市发展的那个主要的因素啊， 嗯， 从这个角度呢，我们来分卷， 嗯。 这样一来呢，就是说某一个要素的这个发展，它是一个贯通古今的啊，是这么一种叙述的这个方式。 嗯， 比如说我们讲到啊，北京的这个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这个交通的这个变化、环境的变化，还有人口啊，这个城市生活等等吧，各个方面。 嗯， 我们呢都是从古代开始写起，一直呢通到这个民国，或者是乃至是今天的啊某些个方面吧。 嗯， 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影响北京城市发展的这个要素啊，它的我们研究的这个程度啊，就可以呢，就是一本一本的啊往外这个推出。 嗯， 他现在呢就是这 一共有七卷了，现在哈。 对，目前是七卷，因为他现在北京出版社的搞的这个呢，它叫做《北京城市历史发展文库》。 嗯， 也就是说，这个文库呢，你可以就是将来啊，我们还可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做下去啊。 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首批推出的是这个《北京城市发展史》。环境交通、明清休闲地理、历代建制与机构、历史人口地理、元代经济地理，还有古代北京城市规划等等，是吧？ 嗯，对。 啊，一共是这样的这个七卷，应该说每一件的这个主题都不太一样，但是它是，这个主题是，就是说刚才也说到了，咱们这本书呢，不是按照这个历史的时间脉络来的，而是根据它这个不同的这个主题来的，所以其中探讨这些主题其实是包括到了影响城市发展的这种各种的关键要素，是吧？ 是的。 嗯，比如说都有哪些方面呢？ 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目前研究的比较深入一点的啊，那就是比如说你这关于城市选址的问题， 嗯， 你就会涉及到啊这个城市的这个地理位置，交通、水源啊，还有这个能源啊。那么这个城市这个建立之后呢，当然它的人口的发展啊，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14、15、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红色通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3号星期二，农历2月1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偏北风比较明显，气温比昨天有明显的下跌，请您及时添衣保暖。北部地区还有弱降水，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北部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偏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1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4度。最近几天呢都有降水天，所以今天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来，北京时间8:02，我们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东南五环大洋房桥区内外环双向车多，另外京沪高速进京方向大洋房路段车多，流量大。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的影响，目前蔡慧英南路一线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北二环西段的东向西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多面的北京城，海陵王完颜亮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庶长孙，也是他在位时将都城迁到了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在金军攻占辽燕京并交与宋时，对燕京进行了严重破坏，燕京城已是残破不堪。完颜亮要迁都燕京，必须先修筑城池宫殿，修筑之前先遣画工绘制京师宫室制度图，很多地方仿照了北宋汴京的宫室制度。海陵王完颜亮正式完成迁都燕京的时间是贞元元年3月26日，也就是1153年4月21日。这是一个应当记住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起，燕京真正成为了金王朝的首都。但又因燕京乃是列国之名，不应该成为京师的名字，所以才将燕京改名为中都。因此这一天可以说是首都北京的生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B， 北京是从金代开始成为首都的。那么再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北京在历史发展中多次改名，那么北京最早得名是在哪位皇帝在位时期呢？ A 朱元璋， B 朱棣， C 康熙。 第一道题呢是金代哈，答案是 B， 答对的朋友不是特别的多，看来大家还应该再好好的了解一下。那么第二道题，北京最早得名是哪位皇帝在位期间，朱元璋、朱棣还是康熙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声名远播的他，千年前叫做蓟城幽州。 缺水的它曾是一座因水而建、因水而生的古都。 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它，也曾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换个视角看北京。 北京出版集团重磅推出《北京城市史》，横向解析北京城， 与历史重逢，和变迁同行。 八位学者为您讲述多面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年初呢，北京城市史系列的第一批图书由北京出版社推出了，一群学者历时10多年才出版了这套研究专著。它会从哪些新颖的角度为北京这座城市画像？北京的发展变迁中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多面的北京城》今天带来第一集，跟您聊聊北京是如何发展而来的。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城市史丛书主编、北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尹军科，以及本套丛书《环境交通》一卷的作者、北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孙东虎。那么孙先生先跟我们说说，刚才也简单介绍了一下，现在这套书第一批是出了7卷是吧？ 哦，对，7卷。 7卷哈，那都是由哪些学者写的呢？ 7卷的第一卷吧，就是尹军科先生做的这个《北京城市发展史》。另外呢还有6卷。我们先说尹老师的这一卷，它就是一个提纲挈领的这么一个这么一本著作。 嗯， 从这个里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北京这个城市发展的它在时间上的这个脉络， 嗯， 它是怎么变化的。虽然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我们这套书的基本的特点就是按照影响城市发展的各个要素， 嗯， 我们来设卷的。 嗯， 但是呢我们总得一开始给我们的读者以一个呢，这是说时间上的变化，也就是时间这个维度上的这个变化的这个基本的轮廓。 嗯， 那么呢尹老师的这一个北京城市发展史，那就是呢起了这么一个作用。 嗯， 另外一卷呢就是我和我的同事尹军科老我和我的同事这个吴文涛老师啊一起做的那个环境交通这一卷。嗯，就是来探讨一下啊，我们这个北京城市发展过程当中，这个交通因素和环境的因素， 嗯， 是怎么影响我们这个城市的规划和生活的啊？ 这个也很有意思哈。 啊，这个 过去的这个交通是什么样，现在又是什么样？怎么影响现在城市整个这个面貌和结构？等于是哈。 对，是这个意思。这个我们大概会在下周吧，来具体的啊谈这一卷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基本内容。 到时候还要请孙先生再来一趟。 啊，我和吴老师一起来。然后还有一卷呢，就是讲这个北京城市规划的啊。 嗯， 这个呢是由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编审，罗宝平先生呢做的。 嗯， 也就是我们这个北京啊，就是从古到今啊，我们这个城市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先人啊，他们呢是怎么来规划设计啊这座城市的。那么这个城市呢，就是说他们的这种规划设计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啊历史文化遗产，对我们今天的规划思想有什么影响啊，大概也就是讲这些个方面。 嗯， 还有呢就是规划的时候城市的功能是怎么进行分区的。 嗯， 啊他要主要是谈这个方面的 东西。古代的北京城市规划哈。 啊，对对，他一直讲到民国吧。 哦， 这个时代的，当然呢，它肯定是以这个元明清的这个时期呢，可能是为主。 嗯嗯。 啊，这是罗先生的那个啊，还有一卷呢，就是讲这个人口的。 嗯。 这个呢。 历史人口地理。 对对对对，叫做《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啊。 嗯， 这一卷呢，是由北京大学的韩光辉教授啊，由他做的。韩先生呢，就是研究北京历史人口地理这个多年啊，就是在我们北京啊，就是研究历史人口地理这个方面。 嗯。 那是最好的学者了啊。他也是侯仁之先生的高足啊，他以研究历史这个人口地理这个闻名的啊。他的这一卷呢就是探讨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北京地区，还有呢就是有了城之后啊，这个北京城是吧，他的人口的 变化的过程，就是包括什么人口的数量啊， 嗯， 人口的这什么职业构成， 嗯， 还有人口的迁移啊，还古代呢也多少也有一点人口的疏散呢、啊、什么的，这个也是有的啊， 嗯， 他要讲 古代也有人口疏散， 哎，有，但是这个规模不像现在这么大，啊，他主要是讲这个方面的东西啊。 嗯， 还有一卷呢，就是这个原来啊，我们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啊，原来我们历史所的老所长就是魏开照先生呢，他做的就是北京的这个建制严格和这个机构， 历代建制与机构， 对对对，历代建制与机构， 嗯， 这个呢就是讲啊，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个北京啊，就是这个地区，它的行政建制的变化。 嗯， 还有呢就是地方机构的设置啊，这么一个变迁的过程。 嗯， 这是一卷。另外一卷就是首都经贸大学的吴承忠老师做的明清休闲地理。 嗯嗯，这个挺有意思的。 哦，对。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什么了，跟我们百姓的生活呢就贴得比较近一点。 嗯， 但是这个里边呢他会讲到只是过去的这个帝王还有士大夫， 嗯， 还有普通的百姓啊，他们是怎么在这个他们的生活的过程当中吧啊去这个休闲的啊， 嗯， 这个呢跟现在的旅游啊什么的这个贴的还是很近的。 嗯， 这个是一卷啊，这个应该是讲以后应该由他来讲的话可能就更精彩。 明清休闲地理。 啊对， 嗯， 还有一卷是 元代经济地理。 哦对对，元代经济地理呢，这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丁超老师做的。这个为什么就是把元代的这个提出来呢，就专门提出来要做这么一本呢， 嗯， 主要是我们北京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 嗯， 啊，你说明清北京，它实际上呢是继承了元代就是元大都的啊那种这个规划建设， 嗯， 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不断的继承和改造啊，最后呢一直是演变到，后来的这个样子，所以说呢元代呢是一个很关键的啊，在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朝代， 嗯， 所以呢就专门是弄了设置了啊这么一卷， 嗯， 这个情况大概也就是这样 啊。现在是这个首批出了这七卷的书哈， 嗯， 那么节目一开始呢，刚才尹先生也说到，就是这套书出版其实历时了十多年，刚才我问孙先生，您说您其实加入也已经有好长好长时间了， 好长时间了， 那怎么会需要这么长时间来出这个书呢，这套书出的过程怎么这么会这么曲折呢？ 啊，这个请尹老师讲吧。 好，来尹先生。 这个问题呢，因为这十几年来吧，我的主要时间跟精力， 嗯， 都投放到那个我的导师侯仁之先生主编的那个《北京历史地图记》这项科研工作去了。 哦，您在这个编另外一套书。 哎，《北京历史地图记》呢，这个1988年吧出了第一季之后，后来呢又编第二季、第三季。 嗯， 我是这《北京历史地图记》第二季、第三季的一个主角、主力。 嗯， 所以我的那个主要时间跟精力呢都投放到这个项目上去了。 嗯， 所以我抓的我设计的这个北京城市发展史的课题呢，相对来在我这里吧就脱下来了。 嗯， 啊，其他的一些作者呢，人家都比较早的。书稿吧都写出来了， 嗯， 就我这一卷呢。 您是因为编另外一套丛书哈，啊，所以就是受到了这个影响。 对对 对, 对， 在编这个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的这个工作当中哈。 对， 这十几年您的精力主要是投入在这里哈。 对对对 对, 对。 那其实我听说尹先生，您为了写《北京城市发展史》这本书，也查了很多的这个大量的文献，另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实地的这种考察，所以我们也想问问您，写书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就是您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人和事儿，因为我也看到这个有这个有媒体采访您，有看到您在这个野外考察时候的这个留影哈，风尘仆仆的样子。 啊，那个为了编这套书， 嗯， 因为我是主编嘛，所以我得全面的来考虑，所以呢，我看的书呢就比较多，不光是我写的这一本， 嗯， 啊，包括其他的同志写的那个呢，有些东西我也得。查大量的文献， 嗯， 然后呢来看， 嗯， 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我觉得我是学北京历史地理的， 嗯， 我的老师就有这个传统，提倡进行野外考察， 嗯， 啊，有些你刚从文献上看， 啊，有时候对这个地理现象的理解呢，这个还不够。 嗯， 如果你到实地去看一看，哎，你对这个结合着文献的记载，那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呢，就更渗透、更全面。 嗯， 哎，你写出东西来呢，也就更科学，啊，更科学。 嗯， 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考虑呢，就是为了编这本书，这个我的野外考察工作呢，这个确实做的比较多。 嗯， 可以说北京这个大地方， 嗯， 哎，这个基本上从南到北，我基本都跑遍了。 哎呦，那您这么大岁数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尹先生今年是1941年出生的，今年都77、78了哈。 对对对对。 那您还真的是到处去跑去看吗？ 不是，前几年那时候才60多岁、70岁，还年轻一点啊。 那时候就算比较年轻是吧？ 对对对对对。 精力好，就还真的是到处去看去哈。 哎，所以北京这个168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哇， 我基本上都跑遍了。 天哪！ 真的，基本都跑遍了。 啊， 通过这个野外考察呢，这个就获得了许多那个实际的材料。 嗯 嗯，所以写清文章来呢，心里就更踏实。 嗯， 写的那个写出来的成果呢，也更科学。 嗯， 哎， 即便是这样，您还是会到处去跑一跑，实地考察看一看。 是是是， 要有第一手的这个资料。 像北京城里的这些胡同， 嗯， 我不说每一条我都跑了的话，至少是80%-90%的胡同我都穿过。 哇，太钦佩您了。 哎，都穿过。哎，北京郊区这些山庄， 嗯， 包括怀柔区北部那个山区那些山庄， 嗯 啊，我不敢说真是都每个都跑了，但是呢，大部分山庄我都去考察过。 哦，那考察些什么内容呢？ 一个它的地理环境， 嗯 啊，一个它的位置，一个就是山庄的特点， 嗯， 哎，等等的，反正考察的那种方面挺多的， 嗯， 哎，挺多的。 好，那么说到这里，这样我们先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稍后呢，我们继续请二位来跟我们接着聊这套丛书。 多面的北京城，北京在历史发展中多次改名，那么北京最早得名是在哪位皇帝在位时期呢 ？A. 朱元璋 ，B. 朱棣 ，C. 康熙。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城市史丛书的主编、北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尹军科，以及北京城市史环境交通一卷的作者、北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孙东虎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来讲述多面的北京城。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系列的这个节目哈，每周会安排播出一期。那么今天第一集来跟您聊聊北京市如何发展而来的。那么刚才呢，这个尹军科老师也说到，为了写北京城市史，北京城市发展史这本书，查阅了很多文献资料，另外呢也做了很多这个实地的考察和研究。那我们知道呢，北京城市发展史是北京城市史这套丛书当中的第一卷。刚才呢孙先生也说了，这个尹军科先生这本书是提纲挈领的一卷哈。那么说到这个尹先生您写的这一卷，您跟我们大致说一下，这套丛书《北京城市发展史》这个第一卷的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什么内容，是一个什么样的脉络呢？ 因为在我写的这一卷呢， 嗯， 等于在这套丛书当中吧，它是一个总卷。 总卷。 哎，总卷。 嗯， 它对那个其他的这个卷呢有个提纲挈领的这种作用。 嗯， 哎，那个作用。所以对这一卷呢就比较概括的，这个按照朝代， 嗯， 然后呢叙述了北京城市发展的那个基本过程， 嗯， 哎，它的特点啊，这个北京城市的这个建设、这个规划啊，以及它的特点、它的城市生活等等方面的这个比较综合性的这个叙述了这些方面啊，就作为这一套书的呢一个 第一本开卷第一本， 对，一个领头的那个这么一个一段， 嗯，提纲挈领的一本书， 啊，对， 它涉及了哪些方面呢？ 这个关于北京城的这个位置，它的地理环境， 嗯， 它的城市规划啊，城市生活， 嗯， 这个城市功能， 这个另外呢还有北京的那个特别是明清时间的这个北京城的这个变化、啊北京城的变化，这个其中呢这里面特别就提到的就元大都跟这个明清北京城、因为元大都跟明清北京城呢这是北京城市发展的两个关键的阶段、为那个现在的北京城的这个叫城市发展呢这个奠定了基础啊、这就是在元大都跟这个明北京城建设的时候啊形成了北京城的现在的这个格局所以对元大都的明清北京城叙述呢是相对的比较详细一点比较详细一点。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请到这个孙先生和尹先生一起来，因为尹先生可能有一些这个说话怕大家听的不是太明白孙老师陪您一块来来，我们说到北京的这个发展史呢就不得不从北京这个名字开始说起啊，这个名字太响亮了，代表着我们祖国的首都哈。但是我们知道北京不是从一开始就叫这个名字的，也不是从来就是这个北方都城的，那么北京最早叫什么呢？ 这个我来说一下吧。我们讲一个城市的发展，当然它最初就是在成为这个城市之前，它应该呢是一个原始的聚落。那么北京历史上的原始的聚落呢，那就是叫做蓟啊，这个就是现在那个天津蓟县的那个蓟啊、一个草字头啊，一个鱼字啊，右边呢是一个立刀啊，就是这么就是这个蓟。那么在这个蓟这个地方啊所建立的那个城，那当然后人呢就把它叫做蓟城啊。这个蓟城呢最初啊应该是至少啊在商朝的这个后半段呢，它就应该是一个封国的一个都城。我们知道这个商朝的时候呢大大小小的封国那是这个百十来个。这个蓟国就是其中之一。那么蓟国的这个都城啊也就是这个蓟城。也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北京就是从有了这个早期的城市啊这个开始，那就应该呢它叫做蓟城。这个蓟城后来就一直作为这个作为一个封国啊，也说在汉朝的时候啊，它首先是一个是一个封国的这个都城啊，那也就是这个燕国。实际上呢，就是在战国的这个战国时期啊，这个蓟国呢就被它南边的这个燕国给吞并了。那么燕国呢就把它自己的都城从现在的房山那个琉璃河那个董家林那个地方啊，也就是现在我们建了西周这个博物馆 、对对对，他们还来我们这做过节目呢。 从那个地方，它开始呢就是向北移到了这个蓟城。这样的话呢就是 说名字就变了。 对对，这个蓟城呢就是成了燕国的这个首都。那么再后来。 就叫燕都或者燕京是吗？ 不是，他就是称它是燕都、但是呢它仍然是叫做蓟城。对，也就是说这个原本是蓟国的都城，现在呢变成了燕的都城，但是呢它这个名字它还没有变。到了这个汉朝以后嘛，就是说汉唐的这个时代，它一直呢就是咱们这个北京历史上的那个北京，它是我们中国北方的啊一个军事的重镇。当时呢它是幽州的治所。那么这个蓟城所在的这个城市呢也称作幽州，但是一直到了金朝的一直到了这个辽代。辽代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也就是说呢这个后唐的那个河东节度使叫做石敬瑭啊，他就把这个我们俗称的那个燕云十六州，也就是幽州、冀州等等这个十六州这一大片土地呢割让给了北方的这个契丹，也就是那个辽啊。割让给契丹之后呢，是换取啊契丹呢对他这个称王的啊，就是建立一个这个后晋啊，那个小朝廷，就是五代后晋那个小朝廷的一种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持。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这个什么呢，这个蓟城就开始呢就过了这个几年之后嘛，就成为这个辽国的南京啊，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辽南京。这样的话呢就一步一步的就变过来了，它也以后呢它也就不叫蓟城了啊，叫做辽的这个南京。那么到了金朝的时候呢又变成了金的中都啊，元的后边就是元的这个大都啊，然后明清北京就这么过来的啊。 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化的这个过程哈。 对对对。 那么网友刘湘说，大家都知道北京是金中都、元大都，这个说的比较多的哈。 对。 说那北京是不是就是从这儿开始首都之路的呢？那么从一个普通的城市发展成为国家的都城，北京的这个飞跃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呢？ 哦，那我接着说。 来，孙老师接着说。 啊，作为这个都城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它实际上呢，它在这个先秦时期啊，它就已经是这个先是晋国的都城，后来称为燕国的都城。 嗯、 但是呢，那个范围吧，就是它所辖的这个范围它比较小。 嗯。 后来就是上升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层面上啊。 嗯， 应该讲最初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是那个辽的那个南京， 嗯， 但这个南京呢，它也是陪都啊，就是辽的这个陪都之一啊，那就是这个南京了啊。 嗯嗯。 但是呢，它也仅仅就是一个陪都。 但是那个时候南京还真是、 啊、 就是现在这个南京，咱们这个南方的那个南京的那两个字儿。 啊，对对对对对，它就是辽的这个陪都，它就是分这个什么，什么东京、西京啊，这个南京。那么这个南京呢，那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在北京的，就是它在就是在原来的继承的这个基础上啊，它这个城址呢没有什么变化啊，就是还利用的就是原来汉唐那个幽州的啊那个城。 嗯 啊，它没有这个在向外扩展，只不过是它内部的建筑啊也有了这个变化。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它等于辽代的这个南京是北京呢历史上啊从北方的一个军事重镇走向这个全国首都的一个过渡。 嗯， 这就相当于我们这演一部大戏的话，这就是一个序幕啊，它就拉开了。 嗯， 那么到了金朝的时候啊，就是金朝呢，就是海陵王啊，这个完颜亮啊，就是从这个金上京，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哈尔滨的这个阿城， 嗯， 把他这金的这都城呢迁到燕京来。这个燕京呢，也就是当时呢，也就是咱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北京，应该讲北京西南的，就在广安门附近的那个啊，就是这一带。哎，这个时候呢， 当时叫南京西京府、哎、是吧？ 那个是他那个是他后来这个什么，那是辽代设的那个政区啊、 哦。 他就是南京。那么这个南京呢，就是说他是在上边呢再建立一级政区的话，那就是这个西京府 啊、 哦。就是说他是西京府的这个辽代西京府的这个所在地。那么到了金朝呢、 嗯、 情况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时候它才成了一个国家的首都。 嗯， 尽管呢这个金朝当时所占有的，我们都知道金朝的这个河金和这个和南宋啊，它是以淮河这一线为界的。 嗯， 也就是说呢，金代的那个金中都啊，它是国家的首都，但是呢它也仅仅是我们北半个中国的首都啊，因为南边是南宋。那么呢从金朝啊，在这个意义上讲，就是金中都他的这个确立啊，就是从海陵王这个迁都这个日子这个开始，哎，就是应该是这个金代的贞元元年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这个历史上的北京啊，才成了一个国家的首都啊。尽管它也只是一个北半个中国的首都，但是呢，它对后边的这个元明清啊，这个几代吧，就是在这个地方建都呢，就是说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这个主要是一种心理认同方面的啊， 嗯， 这种影响，这个意义呢，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所以刚才我们第一道题也谈到了，北京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首都，就是从金代哈。 啊，应该这么讲还是可以的。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北京的历史是曲折而悠久的。那么北京城的格局后来是怎么形成的？之前的以前人们究竟又是怎么生活的呢？稍后请二位老师来跟我们接着聊。好，那么这个红十字呢，也是我们的微信网友哈，老朋友了。也是他说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的好听。作者老师辛苦了，向老先生致敬，期待着继续听。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来。在这里呢，也为各位朋友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奇才，他相貌俊秀，才华横溢，二十文章京海内之时便是著名的风流才子，但是他突遁空门，诀别红尘，法号红衣。

他的封地就在当时的北平，朱棣也在这里建立了燕王府。后来燕王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登上了皇帝之位。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北平改名为北京，这就是北京之名最早的由来。同年2月，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刑部、北京国子监，又将苏州、浙江等九省的富民迁往北京，来增强北京的经济实力。两年后，又从山西向北京大规模移民，来充实北京地区的人口，增加劳动力，发展北京地区的农业生产。随后北京就迎来了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城的重要阶段。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B， 北京最早得名是永乐皇帝朱棣时期。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圆明园的水源除了昆明湖还有哪里？ A 雁西湖， B 龙潭湖， C 万泉庄。 哎，这个题目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再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声名远播的他，千年前叫做蓟城幽州， 缺水的他曾是一座因水而建因水而生的古都， 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他，也曾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换个视角看北京。 北京出版集团重磅推出《北京城市史》，横向解析北京城， 与历史重逢，和变迁同行。 八位学者为您讲述多面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城。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城市史》丛书的主编、北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尹军科，以及这套丛书《环境交通卷》的作者、北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孙东虎，请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开启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多面的北京城》的第一集，来跟大家聊聊北京是如何发展而来的。那么说到这个对于北京的这个历史呢，很多人都非常的感兴趣。网友蜗牛向上爬就说，他说这个故宫啊是明清的皇宫，是不是咱们现在这个城市规划沿用的就是明清的那一套呢？现在北京的城市规划和设计主要是受明清时期的影响吗？那么明清时期对北京城最大的影响力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孙老师。 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啊。 嗯。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古代和现当代的城市规划呀，它所需要考虑的那个影响的因素啊， 嗯， 从功能、这个分区等等各个方面考虑的因素呢，我们现在啊比古代要复杂得多。 嗯。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呢，就是说古代的这种城市规划，它对今天的影响，它主要是体现在什么呢？一个是它的规划的这个思想，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今人啊，对于我们古代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历史文化的遗产，我们怎么去弘扬，怎么去继承，去发展。举个例子吧，就说你明清的这个皇宫，当然了，它是在这个元大都的这个城市规划的这个基础之上啊，它进行改造。 嗯。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皇宫的这个建筑，其实绝大部分呢都是清朝的东西。 嗯。 啊，它是不断的在这个维修啊，在重建啊， 嗯， 就是这么一个。但是呢，它的基本的规划的思想，比如说，在这个城市的正中啊，它要呢就是形成一条这个建筑啊，以主要建筑布局所体现出来的这个中轴线。那么呢，就是说过去我们讲皇宫啊，它是位于这个全城的几何中心上啊，这样的话呢，来体现就是那个时代的啊帝王至上的啊这种思想。 嗯， 那当然了，现在呢我们啊这个时代变了啊。我们当然就不能再沿着这样的思想呢去做。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城市的中轴线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这个遗产， 嗯， 来体现出来。但是呢，我们也对它呢也有所发展。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城市中轴线啊，一般的在我们的这个概念当中都是从南边从永定门开始啊、嗯、穿过故宫一直到这个钟鼓楼啊、嗯、就是这么一线。可是现在呢，由于这个啊，我们举办亚运会、奥运会啊，那我们现在的这个鸟巢啊、水立方是吧？就是这一线呢，等于是我们把古代的那个中轴线 拉长了，往北延伸了， 给它向北大大的延伸了 啊。 如果现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听众啊，您要到这个鸟巢啊那一带去看的话，您就看到啊。就是在这个中间，在鸟巢的西边啊，就是那一条线呢，就是有一个明显的，它铺的那个大理石啊，有一个明显的标志，那个那就是北京的中轴线，我们就看出来，它那个石头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哦， 啊，您去了一看，您就可以 看看 啊，对，您就可以这个什么从中轴线的这边，你跨到这个另外一边，这就是我们对于古代文化的这种这个延伸。 嗯， 至于其他的，比如说城市格局，因为我们现在呢，由于这个人口的这个大量的增加，是吧？我们当然不能再聚集在原来的那个城区的范围之内，它是北京的，它不断的，向外扩展。那么在这个规划的过程当中，当然它要考虑这个工农这个工业的这个生产，城市人口的布局，水源的这个供应啊，城市这个卫生啊、环境啊各个方面啊，尤其是交通啊，这个方面的东西。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这么说吧。明星的时候呢，就是这种城市规划啊，给我们留下的呢，就是说传统的那种规划思想。 嗯， 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是在一方面呢，在继承和发展着它其中的某些东西，但是呢，更主要的是根据新时代新的这个要求，客观的要求啊，我们在做了更大的这个发展。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网友山楂树说了，说那以前在北京城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呢？考虑到现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可能大家很难想象以前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可能会很片面的这些认识会来自于现在看的很多宫廷的电视剧、而且也没有一幅《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古画来专门描绘北京的社会生活景象，所以想问一下尹老师，那么从您这个研究北京城市史的角度来看哈，古人在一些典型的历史阶段，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尤其在北京城是怎么生活的？古人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呢？来，尹老师。 因为从那个元朝开始吧，北京就是一个国都了，啊。国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是， 所以这个都城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相对的人口呢都比较多，啊，另外这些北京城的居民呢，他基本上跟封建皇帝生活在一个城市了，所以他的生活呢也很受封建王朝的一些生活的影响。 哦，受封建王朝生活的影响， 一些影响。 怎么影响呢？ 你不是就城市建设来讲，除了那个南北中轴线之外，原来你看明清的时候，从元大都开始，在那个皇宫前边有一条东西的一个大道，就从东单到西单，这个大道的时候过去是从元大都到明清时候就有的，就很宽的一个宫殿前边一条东西大道。 哦，宫殿前面有一条东西的大道。 啊、对，这条大道当然解放以后呢。这个向两边又延伸了、西边是复兴门，东边呢是建国门， 对， 上西呢到了石景山，上东呢到了通州，这都成了北京城的那个横向的中轴线了，是吧？但是原来的明清的时候呢，它这条大街就是从东单到西单，天安门一线这个大道那是比较宽的，因为它在皇宫前边，是吧？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就是因为那个北京它是一个国都啊，是皇都啊，所以呢，无论在交通上，在文化上，这个因为它是国都嘛，所以国子学，相当于现在国家的那个办的那个学校，国子监， 国子监， 对， 国 子监就这样的学校，那对北京的这种居民的生活吧，也是 有 很大的影响，对的、 哦， 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反正这个影响吧，方面很多，很多。这个我先简单的说那么几句。 好，孙老师来说说看呢。 至于说到这个 古人的生活哈， 到底在这过得好不好呢？ 那么我们现在呢，所能够依据的东西呢，当然就是古人的一些记载哈，另外呢，还有就是考古发掘啊所发现的一些东西，但是古人的记载呢，一般就是记载这个，比如说宫廷的啊、和士大夫的这种生活呢，这个比较多一点，普通百姓的那个呢，也只是到了差不多晚清那个时候吧，才开始这个多起来。那么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就是说，不论是宫廷还是这个百姓，你反正就是清早开门七这个七件事儿，是吧？ 柴米油盐酱醋茶。 对，柴米油盐酱醋茶，只不过是呢，大家的水准不一样，等级不一样，那个东西啊，那个内容还是那些内容。 差不多。 对，你比如说这个。大家这个什么啊，生活当中，比如说饮用水是吧？那古人呢，他也是靠这个水井啊，主要是靠水井来这个，就是来这个取水的。那么呢，就是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大概在60年代吧，就上个世纪的60年代啊，我们曾经在这个广安门啊，这个广安门这一带是吧？也就是原来的那个继承的那个所在地啊，它的中心的城区吧，我们发现了好多啊，就是战国时代吧，或者是一直到汉代的那个陶井啊，那个陶井呢挖出来之后，哎，你就知道那肯定它是通过这个打井啊，是来这个取水的，也就是说它的水源啊，一般就是这样啊，这个来解决的。那么呢，你说烧这个。它的能源啊，能源呢，最初呢也是、 烧柴， 对，烧这个，包括像芦苇这样的啊，就是说是这个这些东西呢，反正是生产量大啊，本身又不值钱，那当然就当柴火烧了，是吧？ 好找也 啊，对，是这个芦苇呀、柴草啊，还有呢，就是说再高级一点的，就是烧这个木柴。木柴这个更高级的那就是木炭了啊，就是冬天这个取暖的时候呢，它是烧炭的。你包括像这个我们过去看到的许多啊，包括像元朝的这个欧阳玄他们做的那些这个词啊，那些诗词里边啊，就是讲到 卖炭翁啊什么的哈。 那个是那是唐朝的啊， 更早 啊，对，那个离我们就远了，但是讲西安的那一代啊，但是呢，这个情形啊，应该讲呢，就是说，历史上因为古代。的这个它传统的农业社会呢，这种变化啊是很小的，也就是呢，它烧这个木柴啊，更高级一点的是木炭，啊，就是古人的诗词啊，还有他们的诗文里边也记载，就是一年12个月啊是怎么生活的。当然那个呢就脱离了一般的老百姓了啊，那个层次就是说他的阶级啊就比较高了。那么再后来呢，就是说，到从元差不多吧，从元朝甚至稍微更早一点啊，就是这个煤炭就开始进入了咱们这个城市这个能源的这个系列里边，而且这个比重呢是越来越大啊。到了明清的时候，那就更甭说了，是吧？清末啊，石景山那块还有了这个发电的呢，啊，还有了发电厂，是吧？那个就是，这个变化呢还是很大的。至于说他们平常的那些生活，比如说包括他们的这个娱乐活动啊什么的，他。在农业社会，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它是按照不同的季节啊来运作它这个生活的。那么呢，它和大自然的关系就更加的密切啊，比我们现在这工业社会这个或者后工业社会那也密切多了。所以它每个月啊都有什么，就是说，春天去踏青，什么去这个夏天啊去赏荷花，或者是干什么的，冬天去滑冰啊等等的各种的这个节令。啊，这个呢是百姓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可能对于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这个感受会更深一些。那么基于北京城市发展史哈，您觉得这个城市发展历史对于咱们今天的北京最重要的意义，或者是最值得借鉴和思考是什么呢？孙老师。 我们从整个的啊北京城市发展的过程来看吧。就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这个借鉴、认真研究和重视的东西呢，首先就是看看我们古人，就是对于啊人的活动和自然的这种关系啊，他是怎么处理的？这个呢，已经上升到一种哲学的这个高度了。也就是说，看看天和人啊，他们是怎么就是人和地啊，他们中间啊这个关系。我们现在呢，一般我们在大量的在提倡啊，关于生态的观念、环保的观念。其实古人的这个方面他也有， 只不过是那个时候呢是农业社会的啊那么一种概念。 嗯， 当时遇到的问题也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复杂，但是它的基本的思想啊，这个是我们是要学习的。 嗯， 还有呢就是古人的这种对于城市规划啊方面的啊这种规划布局。 嗯， 比如说它的这个什么啊，以这个中间的轴线为中心，然后两端对称啊，哎，这样的就是说类似这样的这种规划。另外呢还有它的这个街道系统、道路的布局等等等等吧，就是这些方面的东西呢也都是值得我们去认真的去研究和借鉴的。 嗯，严老师，这部丛书今后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内容加进来吗？ 没有什么更多的内容了， 就是现在第一套就是这些了，但是今后应该是会再出这个系列是吧？ 啊，这个是这样吧？啊，我替金老师说吧，因为现在出版社设计的这一套吧，叫做《北京历史研究这个文库》，就是说它在这个文库里边呢，我们这一批啊，就我们这七卷啊，算是它的第一批这个书目。 嗯， 那么到今天为止呢，就是由尹先生主编的啊，这个七套， 尹先生这一套算是完成任务了。 啊，对，他算是完成任务了。后边呢，出版社他会继续啊，就是说，当我们有了成熟的作品之后，会不断的再加进去啊。 尹先生松了一口气哈，咱这波先这样了。 对。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最后再把第三道题的答案要给大家公布一下了。 多面的北京城，圆明园于康熙48年1709年始建，雍正、乾隆年间对圆明园相继加以扩建增建，但不着不雕，都遵照康熙皇帝的淳朴之心。圆明园有18座园门，主要宫殿有正大光明殿、勤政清闲殿、九州清晏殿、保和太和殿等。这些殿堂楼阁以及其附近的土山、湖池、林木、花草等景色，构成了圆明园的40景。在圆明园东有长春园相接，圆明园东南有喜春园相邻，因为这三座园紧相滋连，所以也统称为圆明三园或者圆明园。其水源一是引自昆明湖的湖水，二是由畅春园引自万泉庄的泉水。圆明园三园经过康熙到咸丰年间的一个半世纪多的陆续扩建和严格管理，成为古代中外园林建设的精品，有万园之园的盛誉。今天的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C。圆明园的水源除了昆明湖还有万泉庄，您答对了吗？ 在时空的坐标上，北京还有无数耐人寻味的侧面等待我们去了解。那么北京城市史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鲜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更立体更丰富的北京城，也让我们自己的生活与这座城市的文化彼此交融，发现更多面的北京城，也发现生活中更多美好的侧面。也非常感谢尹军科先生和孙东虎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对于这套丛书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谢谢二位。 谢谢。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 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奇才，他相貌俊秀，才华横溢，二十文章金海内之时便是著名的风流才子，但是他突遁空门，诀别红尘，法号红衣。连著名作家张爱玲都曾评说，在红衣法师寺院围墙外面，我是如此谦卑。他就是李叔同，他的传奇人生如今被搬上舞台，跨界融合剧《红衣法师》即将和京城观众见面，其中融入了哪些元素，又将如何展现这位既是才子又是高僧的与众不同？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红衣法师李叔同跌宕又传奇的一生。 旅游啊，我最爱去的就是海边了，有很多著名的看海圣地，菲律宾的巴拉望、印度的七号海滩、夏威夷的毛伊岛、土耳其的爱琴海等等，这些地方的海水透明清澈，犹如流动着的水晶宝石般的淡蓝色，美极了。因为污染少，这里的海鲜呢更是尤为鲜美， 对， 往往很公道的一份价格就能享用到一顿海鲜大餐。 是啊，叫不上名字的深海鱼，各种的螃蟹龙虾，还有长相古怪的海星星、海螺等等，